Right now. My FM 100.5. Music 40. Right now. My FM. FM 我最爱的电台，我是萧敬腾。 如何抉择？地带有没有灰色？什么样子才是对？ 场面具，何必在意是非对错，听得太腻，好人坏人把非礼记，谁说这世界不能臣服于你，所以试试看没关系，把黑的白的怪的坏的全忘记，我会让你做真正的自己，邪恶越正义谁才会胜利， 方大同和 John Legend 共同带来的黑白灰，这里是 YFM 10.5 随时随心行乐，我是 Kevin。 时隔三年，变形金刚五最后的骑士携巅峰技术满血回归，今日也是正式曝光了首支官方预告片。作为一个在荧屏上活跃了十年之久的超级科幻 IP， 预告片一经发布呢，便吸引了全球影迷的共同关注。首支预告片中可以看到视觉效果全面震撼升级，燃爆的宏大场面贯穿始终，气势磅礴的背景音乐全程透露出跨越时空的神秘色彩。与前作相比呢，变形金刚五最后的骑士有更多堪比奇观的冒险内容呈现，中世纪和现代两个时代的战争交织也让人浮想联翩。当然呢，最让我们期待的还是在预告片透露的擎天柱的黑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揭晓谜底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孙燕姿绿光，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晴朗的机遇，翻越过千面山顶，那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初恋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只是路过，如此的唯一。生命

简单的你就该活在阳光里，真爱的人就该抱在怀里，聪明的人总是知道是无能为力。 来自梁博的一首喜剧，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行乐，我是 Kevin。今天呢，距离央视春晚直播还有51天，语言类节目已经进入了压场阶段。春晚常青树冯巩今年将搭档林永健参与春晚，故事情节主要是围绕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来展开。央视今年春晚的作品呢，冯巩依旧选择的是社会都市题材，将视角聚集到的哥的身上，就司机和乘客之间的信任问题展开故事，结合时下较为热点的微信支付宝转账等元素，为观众上演一场既温暖又正能量的大戏。在12月上旬呢，将在央视老台进行语言类节目第3次审查，冯巩、蔡明、潘长江、苗阜、王声、高晓攀等都将参与，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江美琪想起，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来自水木年华的一首启程。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根据台湾媒体香港媒体报道呢，张学友共23场的经典演唱会12月4号在红馆正式揭开了序幕。经历过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巡回场次之后呢，终于回到香港。张学友透露说紧张到脚发抖，而红馆的四面舞台加上一句山顶的朋友好吗，张学友用歌曲带大家回味他入行31年来的众多经典之作。而张学友4号晚上8:15正式开场，用11个不同的造型亮相，变装速度快得惊人，而三个小时唱了39首经典金曲，加上舞台效果非常出色，令整晚演唱会都没有半点冷场，也期待他继续的22场的经典演唱会。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叶蓓《白衣飘飘的年代》。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连续40分钟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 Music 40，只在 MyFM。 我是苏永康。 Yeah!

是不懂你的嫉妒，你期望爱情早早结束。你冷冷的笑，要我说个清楚，这次到底谁赢谁输？ 愿赌服输，来自那英。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行乐，我是 Kevin。 上呼吸道感染、不当的饮食习惯还有浑浊的空气呢，都可能会引起慢性咽炎的发作，表现呢是为咽喉肿痛、咳嗽咳痰，还有就是咽喉部的异物感等等，一般经过抗炎、清热解毒及对症治疗呢可以好转。所以说建议这些朋友们呢要注意预防感冒，清淡饮食，多饮水，多锻炼身体，提高免疫力，对于治疗慢性咽炎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OK， 我们接下来听歌，在资讯过后为你送上来自 G-Dragon 狂放。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在心好音乐。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Young one and gone. 这角色也不变更变脸。 영원한 건 절대 없어. 결국엔 넌 변했지. 이유도 없어. 진심이 없어. 사랑 같은 소리 따윈 집어쳐. 오늘 밤은 빗나가게 내버려둬. 어차피 난 혼자였지. 아무도 없어. 다행히 없어. 사탕 발린 위로 따윈 집어쳐. Spray 한 통 다 쓰고 가죽 바지 가죽 재킷 걸치고 의상 쓰고 아픔을 숨긴 채 앞으로 더 비뚤어질래 네가 미안해지 yeah 하늘에다 짐을 토와 깨진 내 말 토와 겹칠어진 눈빛이 무서워 너 싫어 나 왠지 두려워져 돌아가고 분대가 되어고 사랑하고 분대 상대여고 뭘 어쩌라고 돌이킬 수 없더라고 너 하나 믿고 마냥 행복했었던 내가 우습게 남겨졌어 새끼 손가락으로 맹세했었던 네가 결국엔 영원한 건 절대 없어 결국엔 넌 변했지 이유도 없어 진심이 없어 사랑 같은 소리 따윈 집어쳐 오늘 밤은 빗나가 내버려둬 어차피 난 혼자였지 아무도 없어 다행히 없어 사탕 발린 위로 가운 집어쳐 오늘 밤은 삐딱하게 오늘 밤은 나를 위해 아무 말 말아줄래요 원장에게 나에게 힘들 줄 몰랐는데 내가 보고 싶어 再相遇。 张震岳的一首《我会想念你》，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由张艺谋执导，巨星阵容加盟，中国影史上首部真正意义的中美合拍大片《长城》将会在12月16号重磅加盟，中国超350家 IMAX 影院。那么在昨天呢，《长城》的一款独家 IMAX 海报也是正式亮相，透过神兽饕餮之眼呢，展现出了长城内外无影进军和饕餮的生死之战。在海报中呢，满面狰狞的饕餮眼中散发出幽幽的绿光，在黑暗中贪婪地望向长城，也映射出长城之上的烽火四溅、无影进军的应有战斗的场景。而长城下以数以万计的饕餮以排山倒海之势攻城，不断地奔涌而上，精锐的百万雄兵、山海经里的上古神兽，令这一场人兽的生死决战在 IMAX 荧幕上的期待令人更加的期待。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张碧晨《白芍花开》。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MyFM 100.5。 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四十分，每天为生活加分。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来自魏晨的一首《爱我就陪我看电影》，这也是歌手魏晨从正式跨界电影之后呢，为电影写出的一封情书。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时间来到了22:09，陪伴你一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当我们要表达一种强烈的情感的时候呢，往往会用两个词语来着重语气，比如说非常非常、特别特别，或者是很爱很爱。而真正的很爱很爱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可能就是只有让你拥有幸福我才安心吧。马上为你送出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每天听音乐，每天为生活加分，每天好音乐，每天好心情，尽在 MyFM 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们是逃跑计划。 自周杰伦在2016年的新歌《告白气球》，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和周杰伦一样，王力宏也是非常热衷于创作充满中国风味道的歌曲，而马上为你送出的这首歌呢，也是充满了王力宏在西南地区去采风时的所有的感悟还有灵感。就是在游览云南还有像大理这样的地方的时候，被美景所震撼，所以说写下了这一首《心中的日月》。而心中的日月呢，在藏语当中就是香格里拉的意思。一起来听听看吧。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在这山谷等着我，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我们怎么选择相逢？你是心中的日月 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 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Searching is so wrong. I miss you right. You seem like the time to love and leave and disappear right after the song. So give me the love, show you, hold you. Don't leave me out here dancing alone. You can't make up your mind, mind, mind, mind, mind. Please don't waste my time, time, time, time, time. I'm not trying to rewind. You're missing paradise with me, you're winning, girl. You don't have to roll the dice. Tell me what you're really here for. Them other guys, I can see right through ya. You seem like the type to love them and leave them and disappear right after the song.Show you, hold you, don't leave me out. 北京时间来到了22:27，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1.5，我是 Kevin。 人生呢本来就是那么多线条汇成的，在我们尚存理智的时候做的决定，有的时候呢确实应该去放下一些不该放下的，即使遗憾，但是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整个人生都不后悔。渐行渐远，渐渐无书也好，我们都是祝愿各自可以各安天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许美静的歌声呢就可以表达这种情绪，就像淡柠檬一样，这种淡味，这种冷清，可能不是无奈和绝望，而是看开和理智。她几乎所有的歌曲带给我们的感觉都是清透的，就算是铁窗蔓延那么绝望的歌曲，也可以听到她的理智。习惯了在她的生命中思考自己，去思考自己过去的生活，还有那些让每次想起都会有一些小揪心的遗憾。马上为你送出来自许美静《遗憾》，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Music 40，给你最夯最流行的音乐享受。我是 Hebe 田馥甄。 错后悔，

场 MyFM 陪你看。摇滚的舞台 MyFM 陪你嗨。青春的旋律 My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二十四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我口袋里还有你给的温馨，我的手心还有你吻的气息，滴滴的雨让想念的人喘不过气，而你的背影会在哪里平静？跟踪记忆，我才能和你接近。除了可惜，眼泪没有声音。情也容易忘情，我爱过了你，心永远在哪里？好想好好爱你，这一句话只能藏成秘密。关上窗外的雨，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好想好好爱你，却没有权利再把你抱紧。从今以后，如果你能快乐，就别管我想你。 周慧的一首好想好好爱你，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对于很多姑娘来说呢，头发长了不剪也是无伤大雅的，但是这种撑着不剪的做法呢，会让秀发 干枯分叉，失去光泽，容易脱落。所以说一般头发最久是三个月就要修剪一次，如果短发想留长的话呢，不妨每个月来修剪一次。头发爱出油的朋友呢，更应该修剪的勤一些，而干性发质的朋友修剪时呢，还要做一个补水或者是营养护理是最好的。你记住了吗？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在咨询过后为你送上来自王心凌昨天今天。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my FM 100.5。 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world, but you just wanted argument. From the time I picked you up until the time I dropped you off again. Even flipped out on me at the mall again. It's all a start again. That's what you're telling all your friends. I ain't pointing fingers, my, I just wanna call again. See how your day going. I know you're stressing on you. I know them times get hard, that's why I'm checking on you. It's yours truly, ma. I got a little message for you. Anything he can do, girl, I can do it better for you. When we laugh and we cry, it's together. Through the rain and the stormiest weather, we gon' still be as one. It's forever, it's forever. Won't you come on and go with me? Come and go with me, ooh, girl. Come on over to my place. My place. Won't you sit yourself down and take a seat and let me ease your mind. A friend that told a friend of mine that you was thinking that we should do it one more time. If this ain't the truth, then hopefully it's not a lie, cause I ain't got no issues with hitting at another time. We never had a problem getting it done. Disagreed upon a lot, my book is sex one one. And check it, I know you get excited. Still, we knock around and bite it. Girl, we found a lot, but we're acting like you don't like it. I know you like it. Nelly 的一首 My Place。 北京时间来到了22:51，继续陪伴你一往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我是 Kevin。 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呢，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添加微信公众号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回复我就可以看到咯。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古巨基《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My FM 100.5。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来自孙燕姿的一首 Radio， 这首歌在我看来呢是不需要 DJ 和创作者再次啊 remix 一首歌，它的很多电音也好还有编曲也好已经足够完善了，也足够惊艳了。这里是 MyFM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中到重度霾，不宜开窗通风，明天风力呢逐渐加大，空气质量好转，风起气温降，周五早上呢会有风寒，注意要保护头脚胸的温度了。那么最明天的气温呢是0度到7度，提醒你注意保暖喽。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李玟《滴答滴》。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来自赵永新的一首《说过的不算》。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根据日本媒体报道，《银魂》的真人版电影剧组近日公布了三张主要角色的定妆照，小栗旬饰演的主角银石一头银发显得十分还原，而管田将辉饰演的辛巴也和原作人物神韵相似，桥本环奈饰演的神乐撑着油伞，红发旗袍十分到位。网友除了高喊神乐非常期待之外，也是不禁期待桥本环奈挖鼻孔的镜头，还有一堆不堪入目的台词和从桥本环奈嘴里说出来的吐槽的场景。而银魂真人版的电影呢，预计在明年的夏天在日本上映，也许会引进国内，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蔡淳佳陪我看日出。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脚步虽乱了，但是心甘如饴。 爱一个人常常要狠下心，仿佛手中捧着水晶。 我爱一个人有缤纷心情，看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 我和你的爱情好像水晶，没有负担秘密，干净又透明。 水晶独特光芒交汇你我眼底， 任贤齐的一首水晶。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由张默执导、闫妮、霍建华、马苏、王大陆主演的2016贺岁毒鸡汤女性电影28岁未成年将会在12月9号登陆全国荧幕。那么在今天呢，片方曝光了主题曲《我的 MV， 常石磊也是亲情献声，独具特色的演唱，温柔舒缓而充满力量，将女性成长初期的迷茫无助还有重拾自我后的洒脱坚定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画面中呢，梁夏寻找自我的过程也随着歌曲徐徐展开，最终大小梁夏释然和解的场面也是令人动容，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王菲的一首《闷》。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首歌用五分钟。 享受一顿大餐要用三十分钟。 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 爱上一个人用一秒钟。 你真好，锁定一个电台，只因三十分钟。 欢迎收听 MyFM 一零零点五，随时随地好音乐。 MyFM 一零零点五 Music Forty， 给你四十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 让你爱上这个频率。 Thomas Wills Vidal， 这里是 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很多人喜欢喝茶，那么专家提醒呢，不同的茶叶都有最佳伴侣，搭配起来呢可以让保健功效加倍。比如说绿茶加柠檬呢可以更护心，乌龙茶加桂花可以更开胃，红茶加姜可以更暖身，还有茉莉花茶加菊花会更明目，普洱茶加陈皮会更消食，回头不妨试试看。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卓文君啊，卓文萱《一颗纽扣》。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100.5。 你专属的音乐电台，你专属的好音乐，我是男主播张韶涵。 My FM。 上你的爱情诺曼底，狂奔在破晓的大地，拼了命也要找到你。 怎么才能更上你的爱情诺曼底， 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对立，怎么才能让我更上你的爱狂奔在破晓的大地，拼了命也要找到你，占领着爱情诺曼底。 来自黄征的一首《爱情诺曼底》，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不管衣橱里的衣服有多少，最爱穿的就是那几件，不管是破真的朋友有多少，最能聊得来的就是那几个。虽然说人变得成熟，无非就是明白了哪些是最爱，然后开始删减。无限制的占有呢，恰恰是不了解自己的表现，学会极简的生活往往才是抓住了生活的重点，简约就是极致。所以说明天也请继续加油咯。 OK， 我们继续来听这时段的最后一首，主持人陪你听的歌是来自大嘴巴的一首《有事吗》。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稍后 MyFM 100.5 会继续为您带来不间断的好音乐，一直陪你到天亮。凯文跟你说一声晚安好梦。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 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你还好吗？ 啦啦啦啦啦啦！ 我想听， 把彼此的 只有好音乐可以治疗你我受伤的心。你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FM。 I'm your Now.